第41集，许岩回到房间后匆匆洗了个澡，他原本打算泡温泉的，现在完全没心情。洗完之后，他打开电脑，把今天拍的照片导进去，发了一份给后期，接着开始修图。一旦找到事情做，许岩很容易投入，这也是他大晚上放着温泉不泡，而要在这里修一些根本不需要他动手修的图的原因。 睡了吗？ 没有。在修图，练练手。 你的东西。 陆森把甜品和伴手礼递给他。 我刚去阳台抽烟，看到他还站在楼下。 许岩一愣，他起身开门前看了眼时间，距离跟沈直说完话已经过去差不多2个小时，沈直还没走。 外面真的很冷哎，而且他好像没有带行李，看航班时间，估计他下飞机以后没吃晚饭就过来了。 许岩低着头不说话，陆森耸耸肩， 只是如实表述，我回房了，晚安。 关上门，许岩在电脑前站了会儿，走过去拉开阳台门，冰雪冷气迎面扑来，他走到栏杆边俯瞰，酒店门口台阶下石椅堆满白雪，旁边有盏路灯，沈直就站在路灯旁，像一棵长在寒夜里的树。他原本是看着地面的，却忽然抬起头来，那道目光顺着楼层往上，即将要看向许岩的阳台时，许岩飞快地退几步，在四目交接之前回到房间。但凭两人的距离，就算对视上了，其实也未必能看清什么。许岩关了电脑，洗脸刷牙，上床盖好被子，关灯。房间里很安静，能听见外面风吹过的声音。许岩闭上眼，脑海里却浮现出沈直的身影，站在楼下石椅边，一地大雪，路灯在他周围投下一轮昏黄的光影。别想，别想沈直。许岩于是尝试想别的，各种事，各种人，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想，在脑袋里滚了个遍。最后他打开手机，上床已经快1个小时了，竟然毫无睡意。他从床上坐起来，光脚踩上地板，拉开阳台门，外面好像更冷了。走到栏杆边再望下去，许岩在这一刻几乎有点崩溃，是那种很无奈很焦灼的感觉。沈直还站在那里，连位置都没有变。 操！ 许岩哑着嗓子狠狠骂了一句，转身回房，从衣架上扯下外套披上，打开房门迈出去。刚出房门，碰上正拿着寿司回房间的陆森。 你也饿了？ 不是，我下楼一趟。 心疼了？我之前跟你说这个酒店满房了，不是在骗你。 让他来跟你睡。 可以的，没问题。 外面确实更冷了，许岩出了酒店，脚步顿了下，才继续往台阶下走。沈直低着头站在那里不动，像静止的电影画面。听到声音后他抬起头，许岩已经站在他面前，脸色是显而易见的差，但沈直好像没看见似的，只是轻声问， 怎么穿拖鞋就出来了？雪地很滑，衣服也穿得太少了，外面这么冷。 很多复杂的情绪，诸如无力和烦躁，突然被这两句话堵住。许岩看着沈直冻红的鼻尖和脸，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挫败感。 他或许可以狠下心说无数决绝的话，但他确实没办法看沈直受苦。身体上的苦，可能是当了四年保姆留下的严重后遗症。至于心理上的，雪颜不知道沈直是什么想法，也没兴趣知道。 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？ 就是想到，之前你说，想一起来北海道看雪，所以过来了。 那是什么时候说的话？雪颜自己都忘了，只模糊有点印象。他经常在沈直面前叨叨，想这样，想那样，好像全世界没有一件事是他不想做的，前提是和沈直一起。但他又很清楚沈直根本没在听，所以很多话许言自己也是说了就忘，独自口嗨，心酸的常态罢了。许言没说话，扭头回酒店。沈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后又低下头去。到了前台，许岩询问是否还有空房，服务员告诉他没有了。但许岩没立刻走，还杵在那儿，弄得服务员有点困惑，问还需要有什么帮助吗？许岩摇了下头说，麻烦给我房间加一床被子。他又走出去，站在台阶上朝沈直说， 上来。 沈直倏然抬头望向他，眼瞳发亮，但许言说完话就已经回身进酒店了。一路沉默，到了房间，许言去行李箱里翻了条新内裤出来，虽然给沈直可能小了，但爱穿不穿。他又从衣架上取下泡温泉用的浴衣，全扔在床上，接着往外走。 你洗澡。 沈直一直站在门边没动，见许言要出去，他拉住许言的手。 那么晚了去哪里？ 他的手太凉了，冰块似的，整个人也被冻得有些僵硬，浑身冒着寒气。许言怔了下没挣脱，不冷不热地开口， 去我同事那儿。 沈直看着他的侧脸安静几秒。 我这就走，你别去了，好好睡觉。 我找他有事。 他又怔了一下，这次沈直没用劲，松开了手放他出去。不饿的许岩在陆森房间里待了20分钟，吃了他3个鲷鱼烧4个手卷。最后要走的时候，陆森问了句， 不带点回去给你认识的人吃？ 不了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回去了，晚安。 晚安。